活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是3月6号，星期二。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聊一聊不同阶段的职场人士怎么来处理工作和自己内心纠结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的嘉宾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经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会听到这样的苦恼，说哎呀，我干的我喜欢的我挣不了钱，或者是说我干的不是我喜欢的我干不了。最近啊，在2018年共青团中央与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当中呢，有一些委员代表和大家交流，他们都谈到这样一个现象啊，比如说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康希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首席科学家、高级副总裁朱涛，他说我应当是这么建议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的，但你要不断的去充电，谁也说不准10年以后你现在挣钱的东西还不挣钱，但你喜欢不断充电，就能保证你一直是新鲜的啊。他是为什么说这样一番言论呢？有一位青年代表，在读的研究生刘同学，他说我身边的研究生困惑多得离谱，包括中科院、农大这样的一些学生，他们一边是梦想胸怀天下，一边呢又想赶紧挣钱养家，没有出过校园，没有经历过职场，不知道做自己喜欢但不专业的工作，还是做自己不喜欢但专业的工作。那么这有问有答啊，不知道华兴你是怎么看的，当理想的工作和收入的现实出现了冲突该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大啊，从喜欢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有两个思路，一个思路是把不喜欢的挣钱的工作变成喜欢的啊，还有一种思路就是找到那些喜欢的工作。 好，我们一个一个来解读剖析，就是把喜欢不挣钱的事儿变成喜欢又挣钱的事儿。 对， 是吧？那么这里面有一个时间维度，就像刚才那位科学家，也是一家公司的这个副总，他说你现在做的不挣钱，但你喜欢呀，你不断的充电，是不是？怎么能保证他以后不挣钱呢？那你刚才所说的这个是现在不挣钱马上就要让他挣钱，还是说像那位科学家所说的过很多年之后你再来收获 啊？倒不是，我想说的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它是个交集啊，它是个交集，就是一个份好工作应该是我能干我喜欢同时还挣钱，这三个产生了一个交集，于是呢这份工作就是完美的工作，对吧？ 但是往往没有那个交集，就是我能干我喜欢，但是不挣钱。有一些工作是这样的，就是这一辈子，别说这一辈子了，几百年都不挣钱。 嗯， 啊，比如说一些考古类的工作， 嗯， 对吧？我有的人很喜欢，但是就是不挣钱，而且社会需求也少。 嗯，那不啊，万一有一个富豪请他鉴定一个瓶子，去出场费5万。 嗯，这个就是我所说的不挣钱，是指整个挣钱财富分布比例，就是他大量的人都是处于财富分布低端的。 嗯， 啊，那样的。当然，偶尔比如说作家，其实也不是一个挣钱的工作。特别是在一些国家，在中国，作家就是不挣钱的工作。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对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就有两种套路，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我现在做的不是我喜欢的，但是我能不能想办法让自己喜欢起来啊？ 嗯， 啊，对吧？这是一种办法，这是一种融入适应的办法。还有一种就是，我现在所做的是喜欢的，但是不挣钱，我能不能想办法成为那挣钱的一部分啊？ 好，明白了啊。 啊， 我特别喜欢这个，就像刚才那个学生提的，我是中科院的，然后特别喜欢我这个专业的研究。 嗯， 可是现在确实产业各方面不需要那么多，不景气， 嗯， 对不对？ 嗯， 那么我挣不了钱，但是任何一个领域里面它都有相对挣钱和相对不挣钱的。 嗯， 你努力把自己成为那个相对挣钱的。 嗯， 这是一个。 嗯，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那科学家提到的，就是你现在这个行业不挣钱，不代表未来没有发展。 嗯，嗯， 那么如果你一直在这里面深耕的话，那未来你就是这里面为数不多的牛人，你不挣钱谁挣钱？ 嗯， 啊，就是说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心境，是吧？要有这样一个心境， 嗯， 一个是要在这个领域里面去做到数一数二， 嗯， 或者说做到这个排前排的那些啊位置。 嗯，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要有这样的一个韧性。就是在这个领域里面不断的深耕，有一天会绽放。这谈到的是挣钱啊，我们不谈那个你对事业的， 不是。但是问题是，其实那个科学家讲的也不一定，因为有一些工作就是一辈子都不挣钱的。 嗯， 啊，不光是你这辈子不挣钱，你下辈子还不挣钱。 最后有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是吧？ 啊，嗯，他那个不确定性，有的工作其实所谓一辈子不挣钱，这个不确定性是确定的，他就是不挣钱。 那怎么办呢？就是那我改变不了这个行业。 还有第二个办法就是链接嘛，还有第二个办法就是链接，或者叫做现在叫跨界嘛，就是把你不挣钱喜欢的不挣钱的如何能跨界到那个能挣钱的地方去。 嗯，什么意思？ 对，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文物修护，对吧？文物修护这是一个并不挣钱的职业，肯定不挣钱。 我在故宫修文物， 但是我做媒体，我拍了一个那个片儿叫我在故宫修文物，而且现在故宫做了好多新媒体的那些东西，这样肯定是在故宫的那样做修文物的人，他们的财富会变多的。 嗯， 然后呢，他再增加一些自己的媒体属性，比如说到处去讲课呀，讲一些文物鉴定啊，比如说上一些这个，这种媒体来去讲一讲这个关于文物如何品鉴文物啊，如何鉴赏啊，哎，挣钱了。 嗯， 所以他可以把自己这个不挣钱的兴趣，然后跟一些挣钱的领域做一些链接和结合。 啊，换句话说，就是你在你这个单位挣不了钱，但是你拥有的这个专业知识和经验，你到外头去找机会， 对， 找愿意付钱的。主是吧，讲课也好，或者是呢你自己做一个什么新媒体也好， 对， 或者是你给人去做一个服务也好， 对， 等等，是吧？啊，这就得自己找辙 啊。对， 这你让我想到什么呢？就想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啊，那个80年代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大企业里的工程师啊，到了周末就往外头跑，就去小企业去了，去那些民营企业去了。 嗯， 这个在吴晓波的激荡30年里有写到的。 嗯， 干嘛呢？就去给人做这个研发呀， 嗯， 去给人做设计啊，来钱快呀，是不是？ 嗯， 这也有让我想到了后来的这种所谓的医生走学，到了周六周天，是吧？ 啊，对， 车接车送，飞机订好， 对， 到外地做个手术回来了， 对， 因为他的单位只能给他提供那么多的机会。 嗯， 哎，所以同样啊，就是说，如果你在你这个领域不挣钱，你又很喜欢，你又不愿意出去的话，那么你就到外头去找一些赚钱的机会。 嗯， 啊，人是活的嘛。 嗯， 是不是？ 啊，这是一种思维方式吧，或者这是一种方法。 嗯， 然后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现在做的不是我喜欢的，然后呢，这个那我就，但是他挣钱，比如说我在互联网公司做程序员，对吧？ 这是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挣钱，对吧？但是这不是我喜欢的，对吧？我喜欢的是其他人，我喜欢的是跟人聊天什么之类的。那有没有什么办法把这个不喜欢的变成喜欢的？ 好，把不喜欢的变成喜欢的，我们先记个扣啊。 嗯， 在下半段呢，我们还要分享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稻盛和夫啊。 稻盛和夫有些朋友知道啊，有些朋友还不是很清楚，我简单跟大家来说吧。在他手里，他把两家企业搞成了世界五百强，有一家企业是都快不行的企业啊。此外呢，他还拯救了日本航空，就这么一个非常杰出的企业管理者，也是在一线打磨了很多年的这么一位啊科技从业者。 嗯， 他会跟大家分享啊，你到一个地方，如果你不喜欢，该怎么办？怎么把它变成你喜欢的事儿？当然，我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朋友在面临现实的需求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所谓的妥协啊，也会做出一些艰难的决定。比如说家里就是缺钱， 嗯， 我说女朋友现在就要跟我买房，要结婚， 嗯， 那怎么办？ 嗯， 那有些事情也不能够那么的完美，就看你现在更看重什么 啊。我倒觉得把不喜欢的变得喜欢，那些挣钱的工作啊，把不喜欢变得喜欢，确实是一个，不能说是权宜之计，但确实是一个好办法。它其实有一个很好的能快速转变思维的一个办法。 嗯嗯，好。这个话题以后我们还会结合一些案例跟大家来分享。那即将进入今天的咨询部分，有位朋友呢提了一个问题，他是六月份毕业，关于去哪里工作一直是他的纠结，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个案例的主人公啊，不是北京人，也没有在北京生活和工作过，但是他的情况其实可以复制到很多人的家庭和他们的现实当中。他是明年六月，今年六月毕业，最近一直就去留发展问题啊，非常的纠结，尤其是近两个月屡屡失眠。他想介绍一下他的情况，他是长沙本地的独生女生，本科和硕士就在自家门口读的985高校，六月毕业，26岁，现在有机会留在高校里做行政老师，年薪大概税后13到14万，晋升慢。全家人都非常希望他留校，原因就是众所周知的，高校对于女生来说安稳轻松，比较受人尊重，在长沙这种内陆城市来说薪资也不算太低。我查一下啊，年薪税后13到14万，在长沙非常不错。长沙现在房子贵一点的， 嗯， 涨起来了也就1万左右， 嗯， 哎，所以说他这样的一个收入应该在长沙可以过得很好。我们再来看他后面的内容，他说我事业心比较重，一直很希望去上海这样一些大城市找专业对口的500强公司工作，喜欢快节奏和高强度，也很想看一看自己的能力，没有特殊问题的话可以满足上海应届72分的落户政策，最近也一直在做求职的相关准备。最近两个月家里开始好说歹说，软硬兼施，劝我安心留校。家里不支持去上海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经济条件。父母一直认为女生不管在哪里都要有婚前独立房产，所以早早的就为我在长沙买了2套房，家里还有一套房在出租，但就算3套房都卖掉也不够上海一套比较好地段的内环房，首付兴许能够，但按揭会压力大。虽说上海的房子很难一步到位，但是家里非常不希望我去周边或者外环远郊买房，再慢慢的去置换。如果等到结婚时小夫妻再一起去拼凑，房价也许又涨了一番，还不希望因为这个问题影响了我们的结婚等等。第二，薪资对比。了解了一下上海意向的几个企业，毕业进去的薪资水平和高校水平差不多，但是晋升和涨薪应该相对比较快。父母认为受学历、年龄、经历、人脉因素等各种影响，晋升和涨薪的速度也不会太快。这是他和父母之间在认识的薪酬涨幅的这个问题上是有差距的。第三点就是从来没有离开过家，因为从小学到硕士都是在长沙本地念，虽然本校本科住宿和硕士也是住宿， 但也是在一个城市。父母认为如果是在上海念书留下工作无可厚非，但如果要重新在异地开始独居拼事业，无亲无故实在太辛苦。如果拿到户口却几年后又失意，又想回长沙，这心态也不太好，由于不能安定还可能会影响到找对象。父母考虑的好细啊。因为考试时间流程等原因，留高校和去上海只能二选一。总之父母观点就是不在乎我飞得高不高，只在乎我飞得累不累，不希望我折腾啊。那但我自己是非常向往事业的女性，从小到大自觉还是很努力的，留在高校感觉枯燥琐碎，专业不对口，氛围不喜欢，这辈子也就那样了。现在呢就是面临着这个跟父母的这个牵扯问题啊，牵扯的问题。他也希望听听前辈的意见啊，听听从职业规划的角度来说， 嗯， 华星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也没什么建议，因为不同的选择它是有不同的道路，也许有一些道路会产生不同的意外，有些意外是好的意外，有些意外是不好的意外，这些事儿都是没有办法看到。 嗯嗯嗯，就不管在哪儿， 对， 都不会是一帆风顺， 对， 但 都有各种各样的意外，有各种 越来越差。 你选择留在，无非就是你选择留在高校，可能会以后会很多的遗憾，对吧？有些当初你想做的事情再也做不了了，你选择去上海，有可能会产生后悔，因为你遇到了巨大的挫折，你要扛住这个挫折，你要扛不住我就后悔了，当初还不如留在高校了，对吧？ 嗯， 所以肯定是这两种，就是我们不说好的哈，我们要说好的，留在高校稳稳当当特别好，也不遗憾，就去了上海晋升，然后挣了更多的钱买房子，我们不说这些好的事儿，我们就说不好的。对吧，一个是产生更多的遗憾，一个是产生更大的后悔。那我主要是想请当事人来评估一下，到底是这个遗憾能忍还是那个后悔能忍。 嗯，就是把两方面最坏的结果拿出来比一比。 对、那个、 看哪个更坏。 看哪个更坏，对，选那个不坏的就行了。 啊、嗯、哎呀，本来是一副好牌啊，我觉得怎么要去比坏呢？ 因为他其实他的家人跟他说的全都是风险嘛， 嗯， 他担心的也是风险，就是担心我留在这儿，你看每天就这样了，然后我这辈子就这样了，这不也是不好吗？其实人们一旦纠结，往往不会想好，怎么这个好那个好，到底哪个更好？人们想的都是坏，这个也坏，那个也坏，到底哪个不坏？嗯，所以呢，他的比较，其实我倒是觉得他的比较模式有问题，或包括他的家人给他的比较模式有问题，他的家人给他的比较模式是拿这个好跟那个坏来比， 嗯， 对吧？然后呢他自己呢觉得那个上海好呢，就拿那个上海的好跟这边的坏来比，这比不出来的，你只能拿两个坏来比，拿两个好来比，对吧？ 啊、哦、你看啊，他们是拿这边的好跟那边的坏比，那边的好跟这边的坏比，比如说长沙有什么好啊，房子便宜啊，家里有房了， 嗯 是吧，另外呢、 工作 稳 定，稳 定的工作， 对， 就跟那边的房子贵， 房子贵，然后奔波， 不一定 工作痛苦， 嗯， 对吧，跟这个比。但是呢他呢拿上海的好，上海有机会，会有各种各样的发展，能让自己更高的学习，没准能实现自己的成就，然后跟长沙这边的坏来比，对吧，这边会有遗憾，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你说我们是不是老有这样的心智模式啊，就是没比在一条线上。 对，就是这种模式。 是吧， 对，所以古人说的好，叫做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害相较取其轻。 你看这个两利也好两害也好，并不是说是同一个类别。 对， 你看刚才他们这个比较是在一个类别里面，就比房价，是吧， 嗯， 它房价是一个类别， 嗯， 然后呢长沙这边的优势就是房价低，或者他们家有三套房， 嗯， 然后上海那边的劣势呢就是房价高，一套房没有， 嗯， 看似是在一个类别里，不能这么比， 嗯， 所以华星的观点就是说把这个类别打破， 嗯， 是看 看一个整体， 你自己的承受能力。 对，看选择，看选择。 嗯，我觉得这个呢也有点像投资。如果把你自己比喻成一个投资的话，你投资你自己，现在有两个公司，嗯，啊，两个股票，你要去买，怎么选呢？一定是要考虑有多大的风险，而不是考虑。或者说不能把这个挣多少钱放在首位。 嗯， 巴菲特不也说过吗？ 嗯， 保证本金呢。 嗯， 我想保证本金反过来说就是说你要能够承受得住未来的风险。 嗯， 对吧，那刚才华星说了把两个最坏的结果拿出来比一比，你 不能承受哪个，能承受哪个， 对， 能就去， 对， 不能就别去， 对， 啊，就这样， 对，一般是这样的 啊，就是说我们做选择的时候呢，要考虑到风险意识， 嗯， 那么为什么不能够考虑到，就是哪个对我来说吸引更大？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哈，啊，这是从这个我可以从进化心理学来讲，就是你看啊，你们人们吃东西也是，你不喜欢吃的东西，你一辈子都不喜欢吃，但是你喜欢吃的东西，你是不是吃着吃着就想换，就腻了？这好多人 隔一段时间， 对吧？人们都是这样的，你说人们都是这样，很少有人也有，确实也有说我喜欢 像那方便面， 我喜欢吃那东西，我一辈子都喜欢吃，也有这样人，但大多数人都是喜欢吃的东西我就得换，我就老换，但不喜欢吃的东西我不会说哪天突然间喜欢吃了，这个很少，所以人们对厌恶的抗拒的这种基因是植入进去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从厌恶角度来去说，而不从这个希望角度来去说？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如果快的话啊，当然如果要是慢慢悠悠的聊咨询，那我肯定会去说那个好在哪儿，那个好在哪儿，我肯定会聊你的愿景、梦想之类的。但是我们从快捷角度来说，就是从厌恶角度来去说，是最让人感觉到疼的，让人感觉到疼，人们的行动力就会更快。 这就像你找对象一样，我特别不喜欢邋里邋遢的，我一辈子都不喜欢，对吧？ 嗯。 但是现在出来一个让我心动的人，可能过几年就审美疲劳。 嗯。 你是这意思是吧？ 对，就是这意思 啊，但是也并不能够阻碍我们从我们希望什么，我们的性格更符合什么样的角度去分析吧。下面我们从这个角度给他一些建设性的分析。 从这个角度的来去分析的话，就是这么讲吧，就是一个人在大城市里边带来的机会学习成长会远远高于二线城市， 嗯， 二线城市会远远高于三四线城市，而且呢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说，人口往大城市、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聚集的这个不是概率了啊，这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嗯 嗯，因为在大城市里边才会有不同的工作，你才会有学习的机会，你才会有线上线下更多学习充电的可能。这个在二线城市其实有很多机会就没有了。 嗯 嗯， 他的性格是那种想要去追求事业成功的人。 对。 嗯，他自己在这个咨询当中也提到了好几次， 对， 他希望获得事业上的挑战和成就感。 嗯， 而在高校做行政似乎他认为满足不了，因为他在高校已经待了那么久，他也知道。 所以还有一个问题可以问，就是假如不是这样的父母，假如另外一个父母他们比较开明，他们会帮你分析这个选项的利弊，那个选项的利弊，分析完了说决定你来选，我一切尊重，他会选哪个？ 嗯，好，父母其实啊都是希望他不累，他也说到了， 嗯， 而不是希望他飞得高不高。 嗯， 从父母的角度来说，这样的父母也不少， 但是对于他来说没准我飞得高就不累啊。 所以不知道有没有父母在听我们的节目哈，如果您的孩子跟您有这样的争吵或者是意见相左的情况，您会给他出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您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留住他满足了您的意思啊？如果他在上海混得不好， 嗯， 混得不好， 嗯， 你觉得他还有退路吗？我们在做一个选择的时候要不要把退路斩掉 有退路啊，他可以回到长沙再找一份工作呀。长沙也不是什么四五线没什么工作机会的城市。 对呀、 啊，对啊，嗯， 我就是湖南人呢。 对、 啊、对，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方向啊，就是你这个领域一定要去上海找嘛。嗯、其实现在还有很多这个产业也是在往这个其他的城市啊、内陆的省份在转移啊。 嗯， 有一些城市它也要打造一些某些产业的这种聚集区啊。但我具体不知道他学的什么专业、嗯、做的是什么呀。 嗯，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假如他从来没有这个选项，就是留校这个选项。 嗯，对， 那会怎么 办？去哪里呢？在长沙就找不到了吗？ 对，就假如他没这机会，就是这个留校这个机会从来没有出现过，人家也不可能给他、 嗯、 因为种种的原因，那他会怎么办？ 对，其实我倒认为如果你把这个高校抛开的话，你在长沙本地再好好找一找，如果也能找到能够让你事业成功的机会， 嗯， 咱不在于挣多少钱、 嗯、 其实我能感觉到他并不是在于能挣多少钱、 不一定，他还是挺在乎的。 我没觉得，我 一般追求事业成功的人，往往钱是很重要的，钱是一种事业成功的证明。 那倒也是， 嗯。 但是如果他就是想要在这里施展他的才能的话，现在起薪高不高，对他来说，并不是特别重要。 对他在乎的是未来就两三年以后的收入。 是的，我认为你应该好好去看看长沙，需不需要我帮你介绍一下？真的，如果说你在本地真的找了一个还不错的，而且是上升期的工作，再加上你家里有这么多套房，你今后的结婚呐、生子，我从过来人的角度跟你讲一讲，你其实你的各方面的平衡会比在上海更好。 嗯， 父母就在你身边，帮你接送个孩子也方便。再说 没准人家以后还有其他的这个 对。我不了解 你梦想的 啊，对，我不了解 吧，人家不一定是上海的，没准 纽约 星辰大海呢哈、啊、没准对纽约洛杉矶呢 是。不过呢，从这个一定的岁数啊，可能会有一定的想法，等到你结婚生子之后，哎，父母又在身边，那个时候还是一个蛮幸福的状态，包括你的工作也比较稳定。 嗯， 因为他后面他还有一句话，他我没念啊，我跟大家念一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经过几次和全家人的交流，自觉非常愧疚，毕竟要去异地发展，对父母孝道也要打折扣，父母是不会搬离长沙的，父母虽然不会强制阻止，心里还是极度不情愿不忍心。嗯，当然如果大家都畏手畏脚的话，那就都待在自己的小家乡算了、 嗯、 是吧，小山村、嗯、小港湾，但是多少在一定的年龄段的时候，你还是要考虑到尽孝道和这个替父母做一些事情。 不，其实我如果要是从一个主观的角度哈、啊，不以客观或者咨询师的角度来说，我肯定会建议他，就我不是他的咨询师，我是他一个朋友，我肯定建议他往大城市继续走，甚至往星辰大海去走，因为他的后路还挺好的，就是你工作目的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有个房子有那啥？他有了，他该有的都有了，他这些房子什么的在长沙都有了，有后路啊。 有 最差的计划呀、啊，最差的计划无非就是那些，他是可以承受的。他要做的就是为了更好的计划，他的实现他的自己的梦想、嗯、人生不是。 我同意。但是前提是在长沙没有， 就他说 特别适合他的工作的， 他说特别穷，然后去上海又那个什么特别苦，长沙这正好有个机会，那我 OK。但是他在长沙不是这样的、嗯，他的生活一定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好几套房子，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是完全可以实现梦想了。他父母苦苦的供他读书，读985、211，读到了硕士，目的是什么？难道就是为了说毕业之后留在长沙吗？他其实如果是毕业之后留在长沙当一个什么？这种员工的话，他本科是不是就可以？甚至都不用读到本科，是不是父母找找关系也可以啊？这都没有问题啊！ 你这话，长沙当地政府听了就不高兴了。我们长沙就这么点竞争力吗？我也不同意啊！我作为湖南人，我也不同意。当然，这个长沙可以变成武汉，可以变成江西，南昌啊，可以变成很多的地方。 嗯， 上海也可以变成北京。我的意思是说，中国的很多省份现在正在崛起。不一定代表你这个所处的行业里面就没有全国领先的机会、 嗯、对 对吧，对，所以如果有的话，哪怕比上海落后那么一点点、嗯、我的意思是你去作为你的朋友我跟华行不一样，不管我们俩说什么，父母说什么，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祝你好运。好了，听众朋友，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还要来说几位面临大学毕业和正在实习的朋友他们的一些实习和找工作的困惑，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稍后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中午晴转多云，东南风2-3级，气温在0到6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 30%。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或小雪，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下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0%。总的来看，今天中午到下午风力不太大，能见度尚可，比较适宜交通出行。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每个人在职业的不同阶段都会遇到不同的困难，我们一路啊打怪，一路打到了现在。那么我们的经验也许可以和那些比我们年轻的朋友分享，对他们来说也许会有一些帮助，但是时代也是不一样的，在新的时代也会碰到新的困难。来看这位朋友，他是大学本科学的建筑类专业，2年前啊，刚毕业没多久，进了一家专业对口的国企，本想着既能工作稳定，又能从事相关专业，想想还挺激动。结果公司效益不好，没有什么新项目，刚进去就沦为整资料、复印文件、打字、跑腿的小杂工。他说，我以为可能是因为我是新人的缘故吧，后面情况应该会有所好转。就这么待了2年，没想到我竟然还是个杂工，完全不受领导的重用啊，都不说重用了，现在连用都很少，基本上充当小喽啰的小喽啰。以前看在国企稳定的份儿上我忍了，现在真忍不了，一想到同届的同学混得风生水起，我就很不甘心，对该公司的未来及在这公司的个人发展我是没什么信心了。可一旦离开稳定的国企以后，不见得能进，以及公务员事业单位不见得能考上，自然对未来的工作犯嘀咕。一边是留下来为了稳定的工作忍气吞声，一边是跳出来做自己想做的专业，虽然不见得能找到，我万分纠结怎么办。华晶， 我觉得他这个不是个取舍的问题，因为他现在没什么其他的选项，好像 就没人找你， 对， 你没有机会， 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说不是说我要不要辞职的问题，而是我现在能不能把其他的选项给弄出来一个，然后再看我是要辞职去那个新的选项还是要留下的问题。 就是说他到外面去找工作不一定找得到， 对， 是吧？ 对，他现在确定说我到外边找工作能不能找得到，现在手里边有 看你是要什么样的工作了，找个工作还是找得到的呀。 对啊，所以他得先去找一找啊，先去联系联系，聊一聊，看一看，观察观察， 就是你想找的工作找不找得到。 对， 对，找得到呢 找得到再纠结，找得到那就是个纠结的事儿了，就是还是这个，其实他那个比较还是他拿过去的那个这个国企的不好跟外边的好来去比嘛，对吧？他找得到，他就会去想，那新的工作出现了很多的，假如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风险，比如说离开国企，因为自己的业绩不好被辞退，然后还得重新找，然后等等等等啊，这样的风险跟在国企这个就这样的无所事事做一些琐碎的工作，这样做一辈子的风险，到底哪个风险是他能承受的？ 我想说的是，从他的描述当中来看的话，现在的工作不会更好，只会更差。 对吧？ 嗯。 但是你在外头的话呢，会很差， 嗯， 也会一般， 嗯， 也会更好 啊，对， 对不对？ 对， 那你就比呗， 对， 比哪个？ 就它主要是这个，它波动性哈，就是其实你是没有办法比好和你比波动性，你现在国企的波动性比较小， 嗯， 就是往好了也好不到哪儿去，往差也会差，但是也其实也差不到哪儿去。 比如说你手里有100块钱，你去下个注， 嗯， 啊，两个地方，一个地方呢是，你可能能挣个10块钱。 嗯， 挣不了太多， 嗯， 也赔不了太多， 对， 对吧？赔可能也就赔个10块钱。 对， 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下注， 嗯， 啊，你可能赔光， 对， 或赔80块钱， 对， 但有可能你挣50到100块钱， 对，就这意思。选哪个？ 选哪个？ 嗯， 我想每个人有个风险偏好， 嗯， 哎，有个风险偏好的问题，就是哎呀，我可受不了啊，那我还挣这10块钱吧？ 对，然后呢，这是一个，第二个还有可能性的问题，就是说。其实你在这儿，你在你那100块钱挣10块钱有多大概率，亏10块钱有多大概率？你选择你投另外一个注挣80块钱有多大概率，亏50块钱有多大概率？这两个概率可不一样。 嗯， 这两个概率是随着你个人能力的提升而变化的。 嗯， 如果你个人一些能力提升的话，那你到外边可能挣80块钱的概率更大，你亏50块钱概率小。 对， 你在这块呢，也是挣10块钱概率大，亏10块钱概率小，这个时候是可以算了。 嗯， 这就是用概率和效应，这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就是概率效应的这样的一种算法来去算出来。 咱们通过广播说得清楚吗？ 说不清楚，叫数学期望，算数学期望。 你把原则说出来吧。 原则说的就是你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有一个好的结果，也同时有一个好的可能性，或者叫好的概率，有一个坏的结果和坏的概率。然后呢，你把那个好的概率呢算个分，好的结果呢算个分，然后把这俩乘起来， 乘一下， 然后再加上那个减去那个坏的概率和坏的结果，最后得出一个分来，那个总分就叫数学期望。 嗯， 这是一个 A 选项，你再去 B 选项也有这样一个东西，这两个数学期望谁大就选哪个。 嗯 嗯， 就是在一个单位干得好和实现它的这可能性。 对，就干得好，好的好事的什么程度， 好到什么程度？ 对，比如说好就是110块钱，110，比如说就是110，然后呢可能性10%乘一下，干得不好，比如说80， 就打80分， 80分、 嗯， 然后呢这个可能性90%，对吧？这个也乘起来，这俩乘起来完了之后，俩一加， 再跟另外一个工作的这个同样的比较一下， 对， 然后两个人两项减一下， 对。 嗯， 然后这两项比，最后得出俩值来，这俩值选那分高的就行了。 嗯， 这也是一种选择办法。 嗯，好吧，这是从很理性的角度给你计算， 从理性的选择角度来去 啊， 而且这是个静态的选择办法，但是它问题是动态的，人是动态的，就是我，所以其实我很好奇，他这两年干嘛去了？他如果在头半年发现自己就不行的话，他其实是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提升自己的能力的。 我觉得是这样。下面我们要分析为什么这两年你都能够忍，而且是从一个小喽啰变成了小喽啰的小喽啰，可能后来的人都成为了你的头了， 对， 是吧？哎，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性格当中，我们分析啊， 嗯， 应该是一个超级能忍的人。一般人他不能忍这么久，嗯，而且用他的话说，就是小喽啰的小喽啰，你会是吧？在一个单位里面待这么久吗？所以从他的性格当中来说，他是不是这种反抗的因子会少一点？ 不，我觉得也不一定。从性格角度来说，可能他有一些不那个叫什么不太合理的信念， 不太合理的信念。 对， 就是还不太。华兴的意思是说，你这个是可以改的。 对， 可以改的。 就他这个模式是可以改的。 嗯，什么不太合理的信念？ 比如说，他认为在企业里边可能就得这样。 嗯， 或者说生活不就是这种吗？啊，就是这种比较无奈的信念， 嗯， 就是其实人们很多的思想和信念观点都是可以变的。 嗯，换句话说，刚才华兴所说的这种不合理的信念，就像我们生活当中所说的啊，这个男尊女卑一样，是不是啊？ 嗯， 啊，就是一定要生个男孩。 嗯， 啊，这就是不合理的信念。 嗯， 这可以改的。 嗯 嗯嗯，有的人他是意识不到，是吧？意识不到。 嗯， 那么如果说大家到一个新的地方跟他的情况类似，该怎么办？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朋友的咨询。他说现在工作真的不好找，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难上加难。我现在找了一份工作，但帮我安排在一个自己非常不喜欢的岗位，